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具体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幼童坠楼案。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案件的简单情况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哈。32岁的年轻的母亲李丽带着2岁7个月的女儿彤彤到一家保险公司去应聘，面试还没有结束，却传来了孩子不幸坠楼的噩耗。原来啊，在面试过程当中，因为彤彤哭闹，李丽呢就委托保险公司的朋友郭某来照看孩子。郭某将孩子带到楼内玩耍，任由孩子独自爬楼梯。就在郭某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孩子不慎从4楼拐角处的栏杆的空隙间是坠楼身亡。事情发生之后呢，李丽夫妇将郭某保险公司以及事发大厦的管理方告上法院。最终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啊，郭某要承担40%的责任，大厦的管理方要承担30%，保险公司承担20%，孩子的母亲自己要承担10%的责任。此外呢，保险公司要和这个郭某承担连带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呀，李女士获赔108万元。在这起案件宣判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这起案件所折射出的一些公共场所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责任承担的问题向社会进行了警示和说明。在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着重关注这个话题。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哈，这个母亲携自己的女儿面试，结果呀孩子坠楼，夫妻呢起诉三方索赔100多万的这起案件呢，应该说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公共场所的管理方没有尽到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引发的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的纠纷。这起案件呢，是北京市各级法院每年受理的多起公共场所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当中的一起。在这一类纠纷当中的受害方不仅仅是孩子，有时候还包括老人，而且还包括很多哈这个年轻力壮的成年人。 我们之所以召开此次新闻通报会呢，也是认为出于生活工作的需要呢，现在的老百姓到公共场所活动在所难免，所以呢，在这个公共场所管理不到位等因素的情况下，导致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相关侵权纠纷案件，据我们统计也有所增加。我们今天的通报会也是想为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提示公共场所管理人规范经营、依法履责，提升广大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梳理近五年的涉及到公共场所侵权的案件的情况来看呢，总体来看呢，案件数啊呈现出这个上升的趋势。2017年的前11个月呢是有11起案件，那么这个呢仅仅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家法院一年的收案量，这并不包括北京市其他的基层法院和其他的中级法院的收案量，那如果总数加起来呢，应该说啊这个数量并不在少数。而且呢在这些案件当中啊，造成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的案件呢占到总案件数的 26%。另外呢就是消费娱乐性质的公共场所涉及到的侵权案件呢占总案件数的 70%, 啊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那么这类案件又有怎样的特点呢？刘洋法官是这样说的。 这些纠纷案件的特点呢如下。第一，从被侵权的主体来看，老年人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的约占40%，70岁以上的约占60%。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既有1-2岁的幼童，又有10几岁的少年。第二，从认定责任来看，受害人自己承担部分责任的是32件，占案件的76.2%；受害人承担全部责任的7件，占案件的16.7%；受害人不承担责任的3件，占案件的7%。公共场所管理人疏于管理的29件，占案件的69%。三，从损害后果来看，所有案件都涉及人身损害，其中超过40%的被侵权人伤至残疾以上程度，当事人提出的诉求中能够认定的损失大多超过万元以上。四，从场所类型看，纠纷大多发生在饭店、超市、宾馆、停车场等公共消费场所。 这类案件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又在于哪里呢？ 一，公共场所设备未达安全标准或存在瑕疵，以及监管缺位，因地面湿滑、物品移洒、设施故障等环境和客观因素导致受害人摔倒，警示标志、提示牌缺失、照明等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台阶、护栏、围挡等建筑设置不合理等，往往成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大多数场所巡视未实现全覆盖，这是我们发现纠纷发生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纠纷的发生和现场处置情况来看，大多数场所虽然都有日常巡视，但巡视未实现全覆盖，出现危险情况时救护措施不到位，对突发情况的发生及预防尚缺乏充足经验和有效应对。此外，在人员聚集区域未安装监控摄像设备，未就公共服务设施予以充分提示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第三个原因，受害人缺乏安全防范意识，未能充分履行注意义务，也是致损原因之一。如部分年事已高的老人，事发时系独自出行，超市、宾馆等区域仍然存在滑跌摔倒，甚至因自身疾病倒地的可能。第四个原因，第三人侵权也是引发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在某影城发生的殴打伤害受害人赔偿纠纷案件中，除场所本身的管理职责疏失外，还存在案外人直接侵权行为，主要过错系第三人。另外，在部分案件中，直接侵权人有未能到案或抓捕归案的情况，也使得主张权利的受害人只能向发生伤害事件的场所提出赔偿诉求。 我们在本周二、本周三的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学前的教育培训纠纷哈。那么在这类纠纷当中呢，也涉及到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这个孩子遭受到伤害这样的情况。那么如何去判断一个公共场所或者说呢是一个娱乐场所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刘洋法官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这块呢，其实要是这个判断它是否能够直接导致承担相应的管理人的这个责任，我们主要从两方面来考量。第一呢，就是说比如说涉及到这种相关的设施，涉及到这种客观的物质性的条件、客观环境条件因素等等，首先要看它是否达到了国家的标准，包括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以及推行标准等等，是就是说从它本身的这个设立设计以及建造建筑等等，从它的伊始是不是是符合国家允许设立的这个标准，这是它的起点。然后呢，对于这个 真正的法定的法律上的责任，我们要首先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包括咱们国家的侵权责任法关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规定，以及其他方面，比如说如果两者之间形成了服务合同，服务合同的相关的负责义务，还有在特殊情况下，就刚才马法官提到的，有一些特殊的场合，针对未成年人、针对老年人等等，你需要有特殊的更高的标准来衡量的，一些场合、一些设施等等，那法院可能会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高的标准来衡量。关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本身的解读呢，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形容的话，咱们国家这个在这个比较法学研究领域，曾经大家非常推崇的一个就是善良加富的标准，就是说这是源于德国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理念，在我国的台湾的法学家这个王德健老师的书里也提到过，就是善良加富，是不是作为一个善良的像家里父亲那样能够做到的这个义务范围，能够行使的这个职责范围，如果能够做到了，尽到了最一般的公众眼中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职责，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符合法定的条件的。在这里也是想做一个强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场所管理人的责任，是因为他面对的是公众，面对来往的百姓，他的这个群体的人员数量非常多，遇到的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也非常多，这个时候很多案件中他的这个原因利益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有可能是多因形成了一果，这个时候法院很可能会从这个多因本身来界定是否构成了共同侵权，如果构成了共同侵权，或者说受害人一方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导致了侵权的法律后果，那么这时候是要减轻其他人的法律责任的。 刚才刘洋法官所提到的善良加富标准，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标准？它的渊源又是怎样的？我们在采访刘洋法官的时候，刘洋法官向我们做出了解释。 其实在这个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因为咱们国家是大陆法系国家，所以咱们的很多法律规定的成文它的立法，它的法律渊源是来自于大陆法系的整体的影响，整体的一个法律上的思考的传统和理念。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在这方面有先进这个制度等等的一些国家的一些理念呢，我们是完全可以移植和引进的。其中所说到这个善良加富标准是作为咱们现在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一种通俗一点的解读其实在其他的法学领域还有比如说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个解读，一个专业化的一些术语但是咱们要是向老百姓来剖析的话，可能你跟他这么着说他未必能理解，我说公共管理人是吧，他从哪几个层面设施作为不作为，可能老百姓很难去接受。但是如果我跟他说，你就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大家庭里边有这么一个长者，他是这大家庭的父亲，怎么样他能做到什么程度，能够保证这个大家庭的安全，保证进入到大家庭的这些人以及在大家庭中成长的人的安全，可能大家就非常能够形象的去理解这个意义。我还特别想说的就是在咱们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保障这个制度的发展中，其实咱们国家还是走在前面的并不是属于落后，是走在前面的。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公共管理人的这个公共责任险您刚才问的问题非常好，就是这个除了是我们司法机关想呼吁建立的一个保险体系，目前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案件中其实已经发现有很多的管理理念先进的商家确实已经在做这样的保险，在投保这样的保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实践参加了这样的这个社会的进步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也能够引领这个社会的这方面的进步。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公共场所的侵权纠纷案件哈。那么刚才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一类案件目前的情况。那么从审理案件的法官来看，对于我们很多的经常去公共场所活动的朋友来讲，又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对这些当事人呢，第一呢，我认为应该是依法维权，要提示他们依法维权。依法维权，首先你要考虑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由对方来承担对你的赔偿责任。你的首先的理念不是说只要在任何的公共性的场所，我出现任何性的这个身体伤害，都要求这个场所的经营人、管理人来承担对我的赔偿义务。实际上，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规定的。很多情况下，真正的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管理人这个经营人，他承担的责任是一种补充性的责任，并不是老百姓部分老百姓可能误以为的这种100%的赔偿责任，不是这样分的。第二呢，是在依法维权的同时呢，你要考虑到自己在这个伤害过程中，除了是这个受到伤害的那个被侵权人，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就是说，我希望我进入商家得到充分的保障的同时，是不是有自己的疏失疏忽大意自己的过于自信等等一些因素造成了伤害性的后果。如果是有的话，如果基于自己的过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这样的损害后果，那么他自己过错的程度也能够成为对方主张这个减轻责任的法定事由。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进入一个这个公共场所在消费也好，娱乐也好我们比如说刚才记者来，可能很多人坐着地铁来，是吧，进到这个地铁这个公共领域内，很多人呢经过了一些写字楼你从写字楼出来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内，那么不是说他对你的每走每一步每爬每一节楼梯都负有完全的这个保障义务，因为你要区分，就是刚才我们法官说，你要区分自己是什么样的主体，你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你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你就应该对周遭的环境首先有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如果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是成年人，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对潜在的风险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这种提示和注意。另外呢，比如说你还带领未成年人或者是带着老年人去到一些公共场所，这个时候你陪同他去的时候，你作为他的监护者，你的责任就是非常重的因为你要保证你身边的未成年人尽量不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保证你身边的老年人尽量在你的这种看护下在这种这个注目之下来活动，以免呢在这种你的疏忽中形成其他的这种安全隐患，因为他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导致这种伤害后果的发生，只不过这种伤害后果确实发生在了公共的场所。还有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就是刚才也强调了一些具有特殊要求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原来大家知道那个涉及电梯涉及一些特种设备安全等等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类的设施法律上或者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行政法规这个相关的条例以及相关的行业内的规定标准上都非常高，因为它是特种设备因为它涉及的安全的要求要远远高于一般性的，比如说咱们道路设施等等这些，它确实是要提高要求的。咱们坐高铁，那高铁的安全要求确实就要高于你普通乘坐公共汽车的这种安全标准的要求，这是非常合理的。就如同咱们强调权利义务都是同时存在的你要享受更多的权利，必然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是一个道理。还有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以前在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游泳池不管是做训练也好，做娱乐消费也好，有的个别的这个消费者虽然自身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不管是因为年龄大因为孤身一人来进行游泳练习，但是在他出现危险的过程中呢在他有这个溺水危险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他有的救生员没有在场这个监控设备也没有真正的开放那你很难说真正发生危险的那么几秒钟十几秒钟 往往甚至都不到一分钟时间，就像咱们那个案件的视频，我们当时听上看着非常心痛，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小孩就没了，就是这种感觉。危险的来临往往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事前，比如说你的救生员一直在很尽责的巡视啊，你的其他的管理人员一直在尽到管理责任啊，你其他的这种防范的时候非常到位的情况下，很多的伤害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说这个保险啊，是一项这个分担风险的非常好的方式，而且呢，随着这个各大保险公司所推出的保险产品的不断的多元化，产品线的不断的丰富，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那么针对这种公共场所的安全方面，有一项保险，我想啊，不妨给一些这个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来推荐一下，那就是公共责任险。 公共责任险呢，其实它主要针对的保险的群体啊，保险的受益者，应该就是针对啊咱们所了解的这个案件以及类似的这种公共场所之内发生的伤害性的事件啊，它的这个受害者进行理赔的这个情况。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基于保险体系它本身的这种价值功能和这个保险利益的追求，以及商业化的这种运营和运作，在这种出现意外性的或者说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基于管理责任这个层面的伤害事件的情况下，对于损害的后果可以经由这种保险的体系来进行赔偿。如果说是一个体育场馆内发生了一个跟他的场馆的管理人经营者有这个管理责任密切相关的这个伤害的后果伤害的事件，那么这个主张进行对公共责任险赔偿的，如果他已经投保了的话，那么不是真正的直接这个受害者，他的这个主张受偿的应该是这个承担了责任的这个投保的这个经营人他是这么一个保险的理念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权益得到保障的还是在这个受到伤害这个事件中遭受不幸的这些受害人。所以从他的这个程序机制的设计来说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保险体系。另外呢，这个除了它的作用和意义啊，大家能够领会之外呢，关于这个公共责任险，在我国呢，其实还是算一个比较新兴，并不完全普遍啊，并不完全普遍的一个险种。在这个险种之下呢，就像我们遇到的一件案件中，有的场所它的管理人经营它的理念比较先进啊，这个公共责任险呢它已经投保了，所以最后即使法院判决之后啊，他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费用之后，依然能够在他承担责任的限度内进行这个公共责任险的求偿啊，就是说对他自己的这种损失也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另外呢，对于这个保险目前的发展来说呢，其实我们更加关注也更想呼吁的就是这个公共责任险既然已经设立了，既然在很多保险公司都能够做到直接投保的程度那么更多的商家经营者企业这个我认为呢应该更重视它，在你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呢，运用这样一个更为充分更为科学的这种保障体系来真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讲一讲挂名法定代表人将会承担怎样的责任。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